下面是启读经文时间，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8章1到3、40和56节。我们大家同声一起来念好不好？1、2、3。 饿了。 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鬼所附、疾病所累、已经治好了几个妇女，内中有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各鬼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古萨的妻子约亚拿、病苏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耶稣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会堂的叫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儿女，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的养生，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承认。彼得和同行的都说：“夫子，众人拥挤靠着你，摸我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脸立刻就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管从会堂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了。”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从他进去。众人都为着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并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母亲惊奇的很，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愿神祝福啊，读他话语的众人，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我想刚才这个我们主席哈、林贵已经特别提到，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哈。发现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平安，如果在圣经启示录来看的话啊，的确是如此啊。那但是在我们信主之人，我们如何能够有盼望啊，能够不恐惧啊，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更把握机会来传扬这个和平的福音啊，不是透过政治，不是透过经济，甚至教育的能力也有限啊，只有这个和平的福音能够使人来归向这位独一的真神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是的，我们看见许多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不平安，许多的人因此被害甚至死亡啊。但是主，我们知道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点，在地上的死亡啊不是一切的结束。我们看见主，你再来的日子也近了，主你要胜过那个死亡啊的捆绑，带领我们啊脱离那个死亡的一个约束啊，让我们真的每一位信靠你的人都能得着这个重生啊复活啊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所以说，我们实在也是为这些受难的家属来祷告，求你来安慰他们。特别在这时候，有更多的人起来祷告啊，不仅是为受害的家属祷告，也为那些仇敌来祷告。在他们当中啊，有人愿意来归向真神，能放弃这些武力，放弃暴力啊，能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带领我们下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我在我们教会的 Facebook 上贴了一个讲道哈，是这个Dr. John MacArthur 哈，这个加州的福音恩典堂哈，Grace Community Church 啊，他所讲的一个讲道叫做 Why God Allow Evil 啊，为什么神仍然容许邪恶在这世上发生哈？各位可以在网络上听这个讲道哈，是英文的，但是不难哈。其实我们在过去也分享类似的信息，但是我们发现其实神仍然得胜啊，我们在神的保守里面啊，我们更是把握机会来传扬主的爱。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谈这个内容，其实也跟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的。今天主题是到神的爱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神的爱给那些绝望当中的人，甚至有人绝望了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啊，等等等等 ，OK， 有许多令人绝望的思想哈。那如果有人愿意，可以帮我们那 Bill 哈翻译哈，或是 Mirren， 有许多令人绝望的思想，比如说啊，这个世上再也没有让我留恋的事情了。你听过有人，或是你曾经心里有这样想过吗？或是再继续活下去也没有意义。我无法面对现实，逃避是我唯一的出路。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死了比活着还好。我已经做了一切能做的，自杀或者死亡是我唯一还能做的。或是有人认为，死亡、自杀不会伤害别人，反而带给别人好处。没多久，这一切都可以结束了，我就可以享受安静了。我们只知道最近就是前两天13号啊，星期五发生的在法国的事情。其实事实上在两个礼拜前，10月31号就有一架俄罗斯的班机，上面有224人，在西乃半岛的上空就爆炸坠落哈，所有人都罹难丧生。那后来他们的遗体运回俄罗斯的时候就访问了一位老先生，他的妻子带着女儿，带着2个孙女。都在这架飞机上，他们去埃及这个沙滩度假啊。那所以当记者访问这位老先生说你怎么办呢？他说他的心情就是这样，他觉得我再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啊，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我的孙子孙女都走了，我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在赚钱要给谁用呢？的确在世上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不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许多的朋友身上啊，或是我们透过电视网络有这样子的令人绝望的时刻啊。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服侍这些在绝望当中的人啊？真的是这样子吗？这个世上再也没有让我活下去的意义啊，死了或是逃避是我唯一的出路。那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病痛啊，比如说卧病在床需要靠维生的一些器具啊，他觉得这样活着实在是没有意义，或是年老孤单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我们当中年老者哈。年老孤单就是说我的亲人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活下去还有意义吗？在圣经中当中有许多绝望的例子啊，我们想到了犹大选择结束自己的性命啊，他没有选择悔改，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惩罚自己，或是有些慢性的自杀啊，透过放纵自己啊，我们看到现在就是烟酒毒品、性、暴饮暴食等等啊。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像所罗门王在他老年的时候也曾经放纵自己，以至于他后来写的传道书发现人生真是虚空，他尝遍了这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金银财宝、各样的享乐，他仍然觉得人生是虚空的。还有呢，有人是选择由他人来协助结束生命，像扫罗最后这个打仗失败了，他避免被这些非利士人所羞辱，他选择自己自杀啊，他要他跟随他人杀他，他不愿意跟随他人，不愿意他就自杀了。后来跟随他的人，帮他拿兵器的人也自杀了。我们发现这个跟随性的自杀 就好像这些自杀炸弹客一样啊，他们跟随一个错误的信念，跟随一个错误的宗教啊，跟随一个甚至错误的政府啊，以至于他们做的这样的事情，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甚至伤害了别人啊。最后一点是属灵的自杀啊，好像这个少年官他拒绝了跟随耶稣，好像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以至于离开了，被赶离了伊甸园啊，不能够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看见这些啊，都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其实不需要这么做。有一些绝望的根本的原因哈、啊，有人认为说啊，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你就不会感到绝望啊。在耶利米书第20章14到18节这样说道啊，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神使用他对犹大这个国家发预言，那结果他自己受到很大的逼迫，他被打被关啊，他的性命受到威胁，他就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等等等等等。最后18节说，我为何出胎而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啊，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先知，神的仆人，他也曾经有那样子一个绝望，那样子的一个沮丧啊，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像以利亚啊，他逃避耶洗别，以至于他想求死，约伯也是一样，有类似的一个痛苦，他觉得他没有出母胎还好，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曾对主说，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时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以至于神掩面不顾他，在那个当下，所以我们会经历到痛苦，我们会经历到这样绝望的感受。那甚至也有一些关于自杀的描述啊，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自杀基督徒得不着永生。我记得去年在这边曾经有一个追思礼拜啊，是一位离开的会友，后来他选择了结束生命，那母会为他办了一个追思礼拜啊。各位觉得呢？自杀是否是不可被饶恕的，这个人就得不着永生。如果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他信靠了主，接受了耶稣，罪得赦免，他就得着了永生。我们知道2年前这个 Rick Warren 的小儿子因为精神方面的疾病，后来选择结束了生命，或是一些讲法，你曾经有轻生的念头或尝试过自杀，你就变得软弱，从此没有办法面对生活。我们人生有高有低，有起有伏啊，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有机会有能力靠着神可以度过。或是有人认为啊，都这都是精神的疾病或是遗传的，不能够改变的，并非如此。前面我很快的带过去哈，那后面我们来讲到圣经。那还有一些原因我刚提到了，难以承受的失去，你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健康啊，社交上的孤立啊，严重的疾病，或是曾经被虐待，心理混乱，过度的内疚等等等等啊，有许多原因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对人生感到绝望。可是在绝望当中有没有盼望？在绝望当中有没有出路？刚才各位所读的这段经文啊，有许多的例子在我们当中啊。刚才我们看见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发生在她身上什么事情？她曾经被七个鬼所附着的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验，看见别人啊，也许电影上的描述可能都不是真实的啊。七个鬼在她身上，以至于她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也是被排挤被排斥的一个生活。可是耶稣赶鬼啊，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邪恶的力量啊，没有办法来胜过，没有办法掌管这个妇女的一个生命。我们看见这个世上也有许多的邪恶啊，这些邪恶的力量影响了人去做许多可怕的事情啊。耶稣胜过这些黑暗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妇女不仅得救了她跟随耶稣 甚至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妇女，他们一起支持耶稣的服事。你会发现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妇女没有像今天一样有一个平等的地位，没有话语权啊，也没有经济的权利啊，但是这群妇女却来支持耶稣的工作。不仅如此，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也是这群妇女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见这群妇女，她们生命遇到重大的一个转变，重大的改变，以至于众人都跑的时候，甚至这些男性，这些男的门徒，只剩下约翰与耶稣同在，这些人都害怕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妇女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与耶稣同在。耶稣带领他们，使他们生命有一个最重大的一个改变，这叫死而复活的改变，死而复活的改变。也许我们不常看见有所谓被鬼附的，但是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因为精神方面的困难被捆绑，身体上的困难被捆绑，甚至有些家庭他们的儿女有残障残疾，有太多的例子神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度过。还有一个例子，刚这边提到了这位血漏的妇人那上礼拜特别稍微提到了一点血漏可能是生理方面的一些疾病是很难以启齿的，更糟的是他花了他所有的钱都还没有办法治好现今有许多疾病要花费很大比如说像癌症，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正规医疗没有效了，要找其他的医疗的方式，结果花费了很大，但是不见得带来果效，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了她。所以对这个女人而言，她是绝望的，她甚至不敢直接的来寻找耶稣，只能在拥挤的过程当中触摸耶稣，因为她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只要我能够 touch 耶稣，我的病就好了正是因为他的这样子的信心能力就从耶稣的身上流出去医好了他。这是一个绝望的女人重新得着了重生。还有另外一个管会堂的他有名有姓叫做埃鲁所以这是真实的事件，他管理神的会堂，他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到底想说我应该得着神的祝福，就像你我一样，我们来服侍神，我们应当得着神的祝福，不是吗？可是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十二岁就快要死了，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其他的盼望，他却快要死了，后来真的已经死了，那更是没有盼望。但是耶稣并没有放弃耶稣来到这个家庭说他不是死了，他只是睡了。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些死了的圣徒，用睡了的来描述他。你我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重点是死亡之后我们要去到哪里去。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身体上的死亡，但是基督徒不会面对第二次的死，就是那个与神的永远的隔绝，在神的审判台前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耶稣说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他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耶稣在世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亲自使死人来复活，让我们看见复活的大能是彰显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像拉撒路，后来最后他们在地上还是死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个 physical 身体的死亡。依照耶稣自己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是永不再死的，有一天你我也是一样，不管我们在地上活的时间或长或短，有一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不会再死的。如何我们在世的时候让各位的家人、各位的儿女、各位的父母能够来认识神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一节这样说道，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 幕后有指望啊。我们有什么指望呢？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或是我们的遭遇告诉我们说，生活是绝望的，我看不见任何活下去的理由。而一个信靠神的人，他的想法是，我愿意凭信心而活，不是凭眼见或是感觉，我将我的希望寄托在主的身上，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为我的生命安排了最好的计划以及目标。所以我们是为主而活。上礼拜的经文啊，今日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与世人活着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世人失去了这些，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工作，甚至失去了亲爱的家人的时候，对他们而言，他们失去了活下去的一个理由。但是其实对每个基督徒而言，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死了，我们的老我，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就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是否在痛苦当中，或者是你的身旁的人在痛苦当中？就好像上礼拜我们提到经文，这个妇女，我需要帮助，耶稣可以帮助我，以至于我向神呼求，神就应允我们，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以至于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更多的来爱神。在这个月当中，我们要有许多的庆祝啊，感恩节的庆祝啊。我知道我们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些痛苦啊，曾经经历过一些喜乐啊，但是我们都交托在神的面前，知道他对我们的生命有最好的安排啊，不是绝望，而是幕后有指望。神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见这世上有许多事情令人感到绝望，令人感到失望，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或在我们身旁的人生活当中，主啊，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失望，不至于绝望，看见主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生活的计划、生活的目的，让我们不再只是为了这些看得见的事情而活，让我们更看见有许多人的需要，许多人不认识这福音，许多人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迷失在这世界的享乐当中。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看见那个永恒的价值，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是具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的。也许我们会失去了一些在这苦难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失去耶稣，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救恩。也帮助我们把握机会向我们的家人啊分享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个永生的福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